住两天就不行了， 嗯， 每天爬楼梯，每天爬楼梯，这真的受不了。但是二手房呢，就是一般都是以平层、二层为主，偏向于就是我们所说的城乡结合部吧， 嗯， 城乡结合部的房子跟再往远一点的农村的房子其实是差不多少的，都是类似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 嗯，刚才呢也是凯文介绍了一下客户在美国购买房产的时候一些程序跟国内是不一样的哈。 对， 对， 对， 比如说一个是有双方的经纪人，买卖双方经纪人，另外呢就是房源呢都是公开的。如果要在美国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哈，这个佣金的计算方法呢和国内也是很不一样的。 的确是这样。 嗯，这方面说一说呢。 这方面大家可能更感兴趣一点。 嗯， 在美国的话卖方去付买方经纪人和卖方经纪人的佣金， 嗯， 两笔佣金。 哦，都是由卖方来承担的。 都是由卖方来承担的。 其实好像跟咱们国内的通常的做法是很不一样。 是这样是这样， 嗯， 所以一定要强调一下是。这个佣金呢可能会在 5%、 嗯， 可能会在 6%、 嗯， 当然你也可以付 20%、30%， 这都是可以的， 嗯， 就是您看想付多少，这通常是房价的 5%、到 6%、 一般来说它是50-50分，50给买方经纪人，50给卖方经纪人，所以大家最后呢都会知道大家得到多少钱， 嗯， 如果您给卖方经纪人的钱多的话，买方经纪人的钱少的话，可能最后呢会造成一些小的矛盾，但是法律上是允许的。 嗯， 您也可以不给一方钱， 嗯， 也是允许的， 嗯， 这个全是合同是非常自由的。 嗯， 但是呢如果您在卖方市场呢比较好卖的话， 嗯， 一般来说卖方经纪人拿的钱就会稍微低一点， 嗯， 买方呢就会买方经纪人就稍微高一点， 嗯， 然后呢相反另外的市场就是翻过来，但是通常来讲就是 5%、6%、 哦， 然后 50%、50% 分， 嗯， 这个跟中国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对，因为我想如果是以这个卖主啊他来付这个全部的佣金的话，其实也在程度上也抑制了频繁的交易，频繁的换手。 是这样没错。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海外有家置业服务热线4008-321-321，4008-321-321。 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谈到了购买海外房产的一些特别的过程啊，美国和中国所不同的。那么 Kevin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房屋的维持成本应该是怎么算呢？可能这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哈。 对对对。 很多人都发现哎呀买了之后我也做好了要稳定长期持有的这个心理准备了，但是我真的没有做好原来养房子是要花这么多钱的准备啊。 是这样 啊，这个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当然可以。 嗯 啊，在这光讲呢可能也不是特别清楚，我就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嗯， 有铅笔的话可以拿出来，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可以跟着我一起算一下。 嗯 嗯，咱们拿个比方，比如说房价是50万， 嗯， 它都需要什么东西，都要付多少钱才能把这个房子维持在自己手里， 嗯， 而不被政府收回去。 好，我们是以每年来算的。 我们是以每年来算的。 嗯， 首先呢是买房的房价，买完房子以后还有房屋的保险，这个一般来讲是1/1000计算，就是买房价格的1/1000计算。 嗯， 以50万美金来讲就是2000块钱。 嗯，那么这是强制性的，都应该买的。 这是强制性的。 嗯， 但是保的东西有多有低， 嗯，啊，我们这给的是一个中位价。 对，中位价， 嗯， 大概其实就是4%， 就是也就是包括房屋的什么火险呐，啊，水灾险呐，啊，等等。 对 啊， 但是它不包括地震险，嗯，地震险非常贵。 哦， 对，地震险是另外一种保险。 嗯， 就是大家知道加州可能过一段听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地震。 嗯， 所以大家加州买地震险的比较多一点， 嗯， 尤其是洛杉矶，包括上面到西雅图、旧金山，都有可能发生比较大的地震。 嗯，

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了。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嘉宾跟我们一起为大家介绍旅游资讯的丽华闪亮登场了。闪亮 噔噔噔，大家好，我来啦， 自带 BG 没错 再次欢迎丽华啊、嗯！那其实在每个国家每个城市呢都会有特色的庆典，在京畿道的爱宝乐园也有庆典，是吧，花儿庆典， 没错。韩国中青南道有个保龄市嘛，有保宁美容泥浆节 啊， 摩的축제，我感觉这个很有特点， 对对对， 哦，就是在泥浆里大家玩游戏啊，或者怎么样啊，还是有美容的效果， 是是是啊、这个呢，它是用这个退潮之后的这个滩涂，然后收集起来， 对， 哦，据说这个泥巴还挺贵呢， 哦，是的，是我没有去过，哦。 哦、他不允许你带走的好像 这肯定不行哈、 这个地方我去过，但是没有赶在这个泥浆节。这个京畿道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庆典了，就是韩国全国 对 真的是庆典数不胜数。 对，那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知道，其实我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没有感觉到韩国是有大学的专门的庆典的， 是 在五月份，对 对， 四五月份。那这个通过这个大学的庆典的学生们不仅可以借此机会来表现一下自己的才艺，那同时还可以就是尽情的在学校校园里吃啊喝啊玩都可以的，那还会邀请到各种就是各位就是有名的一些明星歌手过来做一些表演啊。 没错， 那我在以前我在韩国上学的时候特别有特点，就是里面学校会租来一些游乐的设施，简单的游乐设施，小型海盗船啊、什么这样的， 海盗船 对对对，然后各个就是外语系的一些学生会做一些什么西班牙的专门的料理呀、或者什么样料理的，特别有意思、在校园里， 对，这个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他可以把它想象成中学校的运动会，但是呢，项目要比运动会多很多， 是是是， 光是运动还有吃， 对，他会举行两天两三天左右呢， 吃喝玩乐都有， 对， 那时候这个周围的卖酒的这个销量会蹭蹭的往上， 真的是的，真的是的， 对， 那我们的朴主播体验的最有特点的庆典是什么呀？ 我在中国有一个很小的城市，叫吉安，最近几年发展的挺好的，有一个庆典好像叫冰葡萄庆典， 哦，这什么？ 冬天的葡萄它不会摘、就是葡萄收获的时候大家都会把它赶快摘下来，不管是酿酒也好、吃也好、但它好像不会摘，一直等到下了雪以后被雪打过一次，然后再把它摘下来去酿酒、好像 这可能糖度会比较高吧， 好像是，然后这个、 好想尝一下 这个葡萄酒呢，它就会非常非常的冰凉可口， 哇， 据说是这样的， 哇， 好的啊，我们要言归正传了。其实进入到四月份呢，所以天气变暖，花儿都开了，在韩国呢，真的是哇，庆典数不胜数， 对， 尤其是春天，各种各样的花儿都可能会有庆典啊， 是 啊，咱们上次也介绍了爱宝乐园的这个花儿的庆典、樱花庆典什么的，今天呢，想为大家继续推荐一下韩国特色的庆典了，当然这个呢，就是位于京畿道的安城市的一个庆典，也是在四月中旬举办的吧？ 没错，那就是这个京畿道的安城麦田庆典 ，是的，好像是在20号左右吧？ 没错，没错，是在20号左右开始正式开始。那它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是在每年4月份到6月份都会这个进行这个安城的代表性的庆典，就是这个麦田庆典。那今年是4月20到6月6号为止，然后这个麦田庆典呢，因为是在麦田，不是种在地上的嘛，直到它这个枯萎之前，这个庆典都会一直持续的。那在不久前我们不是介绍过这个安城的这个 farmland 对对对 小农场嘛， 嗯嗯， 那这个 farmland 是这个麦田庆典也是大概占地面积为10万平，就是3×3.3，对，33平方米左右。 33万啊！ 哦，33万啊 ！Sorry， 对，33万平方米左右的这个大麦田，那大家可以在这里去散步啊，或者是拍照啊，都能去，因为这个景色绿色嘛，绿色本身就非常疗愈、非常治愈，对眼睛视力也非常好，所以可以带着家人和朋友去来， 健康时刻， 对啊， 对，人气也会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像这样的这种很开阔的地方，其实在韩国还是比较少见的，对吧， 对， 不过这个10万平麦田听起来啊，还是会让人觉得有点抽象，你说33平方米还好 33万 客厅 感觉不到了， 对，33万的话，那这么这个开阔的地方，肯定风景应该不错吧？ 没错，那其实这里是我比较喜欢的 地方 啊、 哦，嗯，因为我以前去过 啊、哦，是吗？ 嗯嗯，以前去过，就是中青道那边就是跟我以前去过别的地方的时候， 嗯， 和这里就像什么牧场啊， 嗯、 有类似的一些景观啊， 嗯、 我就特别喜欢牧场或者比较开拓的一片原野， 啊、 嗯， 你适合生活在。你是蒙古族， 乡下， 蒙古族性格的， 那可能 骨子里也很奔放。 哦，是的，是的， 应该是骑马。 没错，那因为这里是一片就是绿油油的这个麦田嘛， 嗯、 特别治愈。那只要身临其境，就能够感觉就是净化身心了哈。 嗯嗯 而且刚才也说过，对眼睛视力肯定会非常好。 是的、啊， 嗯，而且这种大自然的背景呢，首先就是能够拍出很多的人生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照片。 对啊，在韩国被称为人生照。 人生照，对。那首先这个麦田不是我们想象的非常矮的，麦田是比较高的。 嗯 嗯，比较高的，然后这种景观在城市里是比较罕见的嘛。 对。 所以大家来到这里的话，可能瞬间就感觉会舒缓压力了。 嗯嗯嗯，可以 同 嗯还有吗？ 还有就是这个麦田，除了麦田之外，还有这个油菜花 啊， 开的话非常非常的漂亮。 对， 因为是一片黄色嘛，油菜花本身就是黄色。然后这边有这个1万坪，就是3.3万平方米左右的这个油菜花田 啊， 嗯，特别好， 一片金黄的花， 是真的很美。 对, 对, 对，女生很喜欢，嗯。 啊、哦，好吧， 男生负责拍照。 原来在这儿等着呢啊！ 对， 的确是这样的啊、 嗯。 各位男同胞们一定要带好各种各样的这个拍照神器。 嗯， 嗯我刚才也提到了，这里呢绝对会拍出所谓的这个人生照。 嗯， 就是那种拍完以后你一辈子都舍不得删掉的， 对， 一辈子都想随时随地上传到网上的这样 的 照片啊。那另外呢，我们想聊个题外话吧。刚刚也提到拍照啊。拍照也提到了，男生是负责拍的，女生就是负责去这个作为美丽的景色的一部分，是吧？ 是。 那丽华知道拍照片的时候，这些比较效果好的 pose 什么的 啊，每个人的 pose 不一样，而且女生特别讲究。 嗯、 有的人可能是啊，我的左侧脸比较上镜，我的右侧脸比较上镜， 啊啊啊 我也差不多有，但是在拍远景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任何的。我没有任何 pose， 就是直立在那里，很无趣，真的。 发挥你的身高优势是吧？丽华很高的， 是 1.74米有吧？ 对，我记得上次有一个朋友说你是不是1.8米？我说我还没到1.8米。对，但是非常无趣，对，所以不太喜欢拍照。 你就是在显摆自己的身高啊，身边的人要直立起来的话，对吧？像我的话就矮你一个头，多么。所以我一定要摆出一些 pose。 没错，最近韩国比较火的就是手指画心的那个 pose， 比心 ，对对对， 比的太多了，有点俗 啊，有点没错。我的朴主播一般喜欢是什么 pose 拍照？ 我喜欢跳 啊， 尤其在宽阔的地方一定会跳 啊。我好像在你的 SNS 当中看过几张你， 不止一次看吗？ 哦，真的很多。 有人说你怎么衣服不一样，跳的都是一样的动作。我只会那样跳， 这个景是不是 P 的？后来 P 就 P 上去了。 我想的是这次跳不一样嘛，但一跳起来还是那个样子， 嗯、 那个动作，但是跳起来还是不错的。 好吧，对，叫动感。 对，有一个技巧是不要去抓拍。 哦， 就是从开始的时候，他还没跳起来的时候，拍照的人就按连拍，现在手机都连拍嘛。 哦， 就一直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跳。哦哦， 等他跳完的动作，肯定有一张是成功的呀。 啊，可以活用连拍的功能哈。 这好像只有你不知道了。 对，我一般不太拍嘛，所以不太利用。 嗯，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跟身边的人借鉴一下，然后学习一下拍照的技术、 嗯、 啊 ，pose 的这个怎么摆的这个方法，来这里去体验一下拍照啊。当然了，除了拍照之外呢，还有很多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 嗯嗯，那首先有这个和家畜相关的一些体验活动哈， 嗯、 那就是这不是有很宽广的一些草原嘛， 嗯、 一片绿原嘛，这里还有25种各种各样的一些家畜，算是一个牧场吧哈、 嗯， 其中有牛啊，还有毛驴、羊、鹅、猪等等一些，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家畜、 嗯。 那我们在这里不仅可以就是用眼睛看这些家畜，同时一些生活在城市里的小朋友可能会不经常见这些家畜嘛， 对对对， 他可以就是亲自去喂食啊， 啊 和家畜拍照啊，还有一些近距离接触。 对，近距离接触，这是很好的一个教育时间。 是的， 嗯。所以以家庭为单位来这里的话，小孩子应该很喜欢的， 嗯、 对吧？ 嗯， 就这里呢，还有这种家畜的这种流行的秀， 对、啊，有很多特别的一些秀的， 对吧？ 对 啊，在这里好像也可以看到小猪， 对， 我们之前介绍过一个这个小猪博物馆吧？ 对， 里边有这种小猪赛跑之类的。 嗯，这里也有， 这里也可以看到。 对。 啊，所以，来这里看一看小猪赛跑，应该是很有意思。 是的， 对吧？ 是的。 嗯、那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些就是刚才也说过，在草原上骑马。 啊、哦，真的吗？可以骑马吗？ 但是，对，可以就是转一圈，骑着马转一圈、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些骑马的、的一些活动。还有这个放羊的一些体验。 嗯， 还有能看到就是割羊毛。的一些专家专门去割羊毛的、 哦、 你可以去看，但你不可以去亲自去割羊毛 啊、哦，就是剃羊毛的你只能看 对剃羊毛你只能看、啊、 或者剃下来的你可以用手摸一摸 对 你如果不会剃的话呢，你可能会把小羊给吓到 对这样不行， 也可能会伤到他们，所以小朋友呢要懂事啊，要说妈妈我也想去剃一下啊，这个对于小羊来说是比较有心理负担的当然既然是麦田的话，那肯定也会有和麦子有关的一些体验活动吧。 没错，因为是麦田庆典嘛，所以利用这个麦子会有很多的一些体验的一些活动。首先可以用这个麦子去做一下就是非常简便的简易的一些笛子。然后还是、 啊、笛子 啊，对。 你说的很轻巧啊，但是这个让人很意想不到我还很顺势的 就可以吹那种单音的那种。 哦，这个很神奇啊。 对，小朋友也喜欢，有的人成年人也非常喜欢。还可以有这个就是麦田脱犁的一些体验。还有可以去用这个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装饰品啊，用这个麦田的一些 很好。 对，那我们的朴主播喜欢吃这个面包吗？ 刚才还聊呢 对，刚才在聊， 最近我这面包吃太多对身体又不好了，都没办法，这个没时间吃饭，那只能吃面包啊。不过我喜欢吃面包是那种纯粹的面包，不要有什么夹心儿啊。果粒呀、啊， 是、 那种片面包是最喜欢的。 对， 为什么说面包呢？这里可以吃面包吗？ 啊，好遗憾，虽然不是这个，虽然不是专门的吃的这个一个庆典啊，但是我们就是在做这个面包的时候，这个材料当中不会有这个麦嘛？ 啊， 对。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去体验一下，就是做面包的这个过程，加入一些这样的材料，然后你做完的之后可以去尝一尝 啊。对，他们说这个全麦面包是要更健康一些的。所以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麦田，之后大家就吃全麦的面包。 对，这样都是这样的体验活动，一般是在周末或者在公休日比较普遍，像平日去可能会体验不到，也有可能。 当然大部分人也都会周末来这里吧。 没错。 应该是很不错的一种体验。让小朋友知道面包是怎样诞生的。加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没错。 以后呢，您在喂孩子吃饭的时候，就可能更好说服他。在麦田里看过这个怎么做的吗？这个就是那样做的，快吃吧。 对。 我觉得我是一个好爸爸。 你会是，不是我是吧？ 说话不严谨啊。那这里呢，还有一些这个有意思的团体活动，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那团体活动当中有专门的这个做曲奇的一些体验的一个活动，然后还有用这个山羊的这个奶制作这个香皂肥皂。 这个挺特别的。 很特别。那还有这边不有牧场吗？ 嗯， 所以牧场可以利用这个牧场里的一些牛奶做一些奶酪，然后把做完的奶酪就是再做一下披萨等等。然后还有用这些herb就香草做一些香草的一些肥皂啊，香皂等等，这样体验活动特别多。 这个女孩子们应该比较 很喜欢。 对吧？因为我们的撰稿人呢是一位女性。 没错。 所以她给我写的名字竟然是我个人觉得这个香皂应该很不错，对我的皮肤会很好。羊奶香皂，这个我觉得 很特别。 对，我们大家可能牛奶香皂什么的大家会听说过，但是羊奶香皂呢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当然了，我们一直在强调说这里是带孩子来可以学习啊，可以这个教育啊，很好的。当然这也会有这个让孩子们去轻松娱乐一下的一些简单的游乐设施吧。 是的，这里是有小熊娱乐场的，像小熊的这个海盗船，还有小火车， 海盗船连续出了快一个月了吧。 对。等等一些游乐设施非常多。 是的，如果说您的孩子真的是觉得哎呀这个学习太多了，太枯燥了，可以先让他去玩一会儿，然后再带他去体验下一个。但是我觉得他不会觉得枯燥的。 对，没有事情枯燥。 对啊，每一个体验项目都是有，比如说有小羊啊，有这个植物啊，都是非常非常活生生的存在。 对， 所以小朋友应该不会觉得很没意思。那听说这个麦田庆典结束之后呢，这里也会变身为这个另外的一些游乐 场所。 没错，这里还到三月份会有这个开采野，不是开采哈，就是这个采野菜的一些景点。到夏天，这里的这个游泳场会开门的。 啊，游泳场， 特别好，你看一望无际的这个绿色的原野上有个游泳池，游泳池、游泳场，特别好。 对。 然后到秋天呢，会有波斯菊庆典。放眼望去就一片波斯菊。然后还有放风，还可以放风筝啊，还有放羊秀等等各种各样的。 风筝也是很好的地方。 对，很好，很开拓。对。 小朋友拉着这个风线就可以到处跑。 对，到处跑，没错。 就怕这个天上风筝缠在一起了。 是。 啊，所以这个。非常适合一年四季都来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叫做安城 Farmland。当然，如果你要在这个正确的时机，4月20号之后来参加这个麦田庆典的话，这是最好的了。 没错。 好的，我们本期的节目呢，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安城，Farmland 麦田庆典，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一下了。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下一期节目当中呢，也会带您去一个要动起来的地方，为您介绍一个很好的活动的体验场所，翼王铁轨自行车，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关注了。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好吧，我们下期见。 好的，下期再见。상상하며이음새를붙들고있는나를너는전처럼바라보지않아우리사랑을피사의사탑이라생각지않잖아이게임이끝을준비하게해줘쓰러질땐아무도없게구경거리되지않게마음처럼너의눈코입과너의두드의말투와어견시야에서흐릿해져갈때면이청거리는나의하루가마음이수많은구멍이나도버틸수있는이유만나이제네가한발짝만더발을빼면나무너질텐데本期的快乐游要和您说再见了。快乐游节目每周六周日下午3点到3点半，晚上8点半到9点为您播出，希望带给您一天的好心情。本期节目由经济放送提供素材，北京外语广播为您编辑制作，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

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d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昨天我们聊到在美国举办的汉字和中国文化的设计大赛，那么今天我们来听听美国学生对于汉语学习的感受。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首先啊，我们了解一下这次比赛的一个主办的单位。那么这次比赛啊，由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联合主办的哈，两家单位哈，都是我们国内的两家特别知名的两所大学。那么看看英文的翻译， The contest is， 首先这个主办啊用的一个词不是用这个 hold H-O-L-D， 我们同学们比较熟悉的用的另外一个词叫 sponsor， sponsor S-P-O-N-S-O-R， 这词啊往往呢是指呢某件事情由谁来赞助的，由谁来出的钱。比如说你到某地去学习，一般呢是你的父母是你的 sponsor 啊。那么说他们呢是指呢出钱的人。那么这个比赛呢它不仅仅是出钱了，可能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努力啊，还有其他方面的支持啊，用的这个词呢是 sponsor， 同时呢是一个联合举办的，那么有一个共同的意思，我们用一个 jointly， joint 这个词表示一起的，后面加个 ly 哈 ，jointly 哈，这个词的拼写给大家说一下 ，j o i n t l y jointly sponsored by。那么看看北京师范大学叫北京 Normal University 哈，这里面师范有的时候用那个 teacher 哈也可以哈，但是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国内的师范大学啊，一般情况下哈，通通都用这个 normal n o r m a l 哈 normal 这个词哈。叫做师范大学 University and 清华大学的艺术设计学院联合主办，用的 Academy 艺术学院啊，我们同学们记下来，用这个 Academy 更多一些，像这个军事学院呢，我们说这个军校，还有艺校，还有呢美术学院哈，往往用 Academy 而不用 Institute 也不用 University， 希望同学们记下来 Academy A-C-A-D-E-M-Y Academy of Arts and Design of 清华 University China。那么同时啊，这两所大学的教授们谈到了中国汉字的历史演变和发展，以及呢经过数千年演化的汉字的变化所蕴含的艺术的元素。大家听这个中文啊会觉得很难很难，但是大家听完英文之后会发现哟，不是呢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难，当然呢还是有多少有那么一丁点的难度。好，那么看看两所大学的教授谈到了中国汉字的历史。首先我们了解教授啊 professors from the two university 谈到 spoke about 啊，我们说 speak 啊 spoke about the history 历史，我们学到了演化，其实这个词在昨天我们学过这个演变的这个动词 evolve， 那么今天是 evolution E-V-O-L-U-T-I-O-N 啊，用的是一个演变啊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发展 of Chinese character 啊，这都我们学过，以及 as well as 这个词组我们学过，就等同于 and as well as 啊，下面的 art of character design that has involved 汉字的这种设计啊，汉字的这种变化呀 has involved 它的一个演变的过程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啊，那么经过数千年的一个演化的过程当中所蕴含的这个 art 我们说艺术的元素，所以说这些难词啊并不多哈，除了里面的一个 evolution 可能会有一定难度之外呢，其余的词呢我们都学过， 但是大家听刚才这个汉语的翻译或中文的翻译呢，会觉得挺难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学生对于汉语的学习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那么看看在旧金山市中心的一所中学哈，它的名字叫 Stuart Hall High School， Stuart Hall High School 哈，是当地的一所学校的名字，这个中文不太好翻译哈，我们直接就叫 Stuart Hall High School。一名九年级学生用流利的中文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叫 Kunalakis。他说他三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学习中文了。好，那么看看一名学生 ，A nice grader from Stuart Hall High School 啊，后面这个 grader 他没有用的 student 这个词，而用的 grade 年级后面加一个 r 表示九年级的学生啊，所以我们今天学到另外一个词表示几年级的学生，这个 grade 后面加一个 r grader from Stuart Hall High School in downtown San Francisco, giving his name only as Kunalakis, spoke in fluent Chinese.他的汉语表达特别的流利，用的词呢是 fluent， F-L-U-E-N-T， 它是形容词哈，流利的中文啊 ，fluent Chinese， 流利的英文啊 ，fluent English。当然，同学们也可以用它的副词形式，就 fluently， 就是一个人 speak Chinese fluently 哈，非常流利的来说中文。He said he began to learn the language when he was only 3 years old， 三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中文了。另外他继续说到呢，我从汉语学习中受益非常大哈，因为我在中文考试的时候呢经常得到 A 哈，那么 A 呢相当于我们优秀的分数。特别重要的是呢，他特别喜欢汉字的美，这和英文的这个字母的这个美啊是完全的不同哈。这位美国的学生说道 ：“I benefit from learning Chinese. Benefit, B-E-N-E-F-I-T， 这个词我们原来也讲过，它作为名词表示一个好处、利益哈。比如说 ，there are a lot of benefits from working out， 健身有很多的好处。以我们比如说经常的去看书、看报哈，去看一些小说，会有很多的 benefits， 都可以用这个词。当然也可以用它的动词的形容 benefit from， 也可以说 I benefit from working out， 通过健身我呢受益特别特别的大哈。当然这里面他通过学汉语他的受益呢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哈。 I benefit from learning Chinese, I can get an A in Chinese 啊，因为呢在很多的美国中学啊都开设了汉语课程，所以呢他选择了汉语课，同时成绩是非常的优秀，获得一个 A。 And most of all，特别特别重要的是 most of all, I love the beau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喜欢汉字的美啊，又提到这个 beautiful, 它的名词形式 beauty, 啊 beauty,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English alphabet, 跟英文的这个字母啊是完完全全不同的 different from English alphabet, 啊这个字母给大家拼一下 A-L-P-H-A-B-E-T, 啊 alphabet,The American student said, 今年呢这个比赛的主题呢是家的和谐。This year's contest is themed Harmony and Home. Theme, T-H-E-M-E, 它表示一个事情的主题。我们说演讲有主题，我们一个歌有主题，我们一个电影啊会有一个 theme song, 叫主题歌。当然我们同学们特别喜欢去的这个主题公园叫 theme park, 啊也用这个词 theme。这个比赛的主题呢用它的动词形式 be themed,Harmony at home, H-A-R-M-O-N-Y, Harmony 翻译成中文呢是和谐的意思 Harmony at home。 好，那么和谐的概念呢深深植入于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当中，我们中国提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也体现了和谐的这一理念，那么这也是中国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个文化的基础。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The concept、啊、又提到了这个概念这个词、啊、在很多期都讲到这是 concept 一个事情的理念、啊、它的一个概念。同时啊，我们在看一些展览的时候，特别是车展，会有一个 concept car 一些概念车，可以用这个词、啊、concept of the harmony is deeply rooted、啊、深深植根于、啊、这个 root R-O-O-T-E-D be rooted in、啊深深的啊，植根于中国的 Chinese culture and thoughts. It is the philosophy 啊，又提到这个词，我们的一个哲学的一个基石哈、啊、，philosophy behind China proposing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么一个主题 Buil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提到的是 community 表示说一个共同体 C-O-M-M-U-N-I-T-Y community 然后呢 shared future 表示说人类哈命运共同体这个词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t is also a fundamental cultural basis 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基石 of Chinese effort to contributeto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啊，那么说中国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个文化的基础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The contest is jointly sponsored b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the Academy of Art Design of Tsinghua University of China Professors from the two universities spoke about the history,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as well as the art of character design that has evolved over a thousand years. A ninth grader from Stuart Hall High School in downtown San Francisco, giving his name only as Konalikas, spoke in fluent Chinese. He said he began to learn the language when he was only 3 years old.I benefit from learning Chinese, I can get an A in Chinese, and most of all, I love the beau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English alphabet, the American student said. This year's contest is themed Harmony and Home. The concept of harmony is deeply rooted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houghts. It is philosophy behind China proposing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It is also a fundamental cultural basis of Chinese effort to contribute to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异国美语深圳碧水龙庭校的两位同学。第一位同学呢，他的名字叫欧子佳，他的英文名字是 Angel。另外一名同学，他的名字叫张子轩，他的英文名字是 Coco。 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那么首先我们来听一下欧子佳 Angel 给我们带来的 My Favorite Place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Angel and I am 9 years old I am from Shenzhen a big c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ChinaI live with my mother, father, grandmother, grandfather, and little sister. We are very happy together. I go to Xinzhi Shiye Elementary School. I like drawing because I can draw anything I want. I also like swimming very much, and I can swim 200 meters in the swimming pool. I usually go swimming with my school friends once a week. I always ride my bicycle to school in the morning. I like this way to exercise.I like English and science. I can learn more English words and sentences from school and ego. Science is so interesting. I like living with my family and going to school very much. The zoo in Shenzhen. The zoo is near my home, only 15 minutes always by car. I have been to the zoo 4 times with my family and friends. I always have a great time when I visit the zoo.The zoo also had a big circus, and it's my favorite part of the zoo. In the circus, I saw a big brown bear riding a bicycle around the stage. I saw a small cute monkey standing on a ball and running with a big tiger. I was scared because I thought the tiger would eat the small cute monkey, but the tiger didn't eat the monkey, so I thought it was very exciting and funny. Then I saw a big lion on a swing and he didn't fall down. I thought that was so amazing. I rode a horse.And he was bigger than my father. I was scared because the horse is so tall and strong. The horse was running very fast, but I didn't fall down. It was also very exciting. I think the horses are the most beautiful animals. In the zoo, I saw the parrots, and they can speak. They say, hello. I think the parrots are very funny because they take my money from my hands.I also saw the dolphins play with hula hoops and doll. The dolphin kicks me when it jumps out of the water. I thought the dolphins were so friendly. I hope to visit the zoo again soon. 接下来的呢是张子轩 Coco 给我们带来的 The American Eagle Experience. My name is Coco. I am 9 years old. I am a student at Longhua Elementary School. I like English and math because I feel happy learning. My hobby is to learn new English words because I will be cool. My favorite food is hamburgers because they have a lot of meat. My favorite drink is cola because it's fizzy. My family is my mother, father, grandmother, grandfather, and my little sister. My mother is beautiful and loves me so much. My father enjoys his work and teaches me a lot of about life. My grandmother is happy. My grandfather is lonely. My little sister is shy. I am happy to have all of them. This is my family, a happy family. The America School Experience. I am happy in Eagle because my teacher Danny is funny. In the first class, I went to Danny's class. I was laughing because he said, good morning and good boy. Then he said, you are a monster and I am a liger. My father is a tiger and my mother is a lion. He pointed to a girl and said, me too. Angel said, you are not a liger, you are a person.Kevin said, that is you. Danny pointed to a girl with long hair and said, that is me. I think teacher Danny is so funny. What makes me feel Eagle School is best? I like Eagle School because I like studying English and it makes me feel happy. I like the spelling bee and speaking contest because it helps me learn more English. Last year, we had a bee contest in a hotel.I told a long story on the stage. It was gift card in the beginning. But when I finished the people clap, I was super happy. In Eagle, the greatest thing for me was getting first place in the spelling bee and speaking contest. The stage was so big. All the contests were great, but I did the best. I really enjoy competing with them.The trophy I won was sparkling. I like the spelling bee best because I can learn new words. I hope I can win the spelling bee again. I will continue to study at Eagle School because I want to be better. Also, Eagle School has lots of funny things for me. I like Eagle. Welcome to Eagle.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哈、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呢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Yes 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的要求。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三个板块，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Jason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的题目是住在鞋里的老婆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the old woman and her interesting house.那今天这次老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老妇人和她的有趣的房子的故事。Before that, Jason wants to ask you a question. 那么在这之前呢，这次老师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吧。Where do you live? Do you live in the city or in the country? How about the old woman? The old woman likes to living in a shoe. Wh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那这次老师想问呢，你现在住在哪儿呢？你是住在城市里还是住在乡村呢？那老妇人会住在哪儿呢？你要知道，老妇人特别喜欢住在鞋里。哇，为什么呀？你想知道吗？ OK,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Old Woman who lived in a shoe。 那今天 Jason 老师来为大家讲这个有趣的故事，名字是老婆婆哦，住在鞋里的那位老婆婆的故事吧。 There was an old woman who lived in a shoe. She had so many children, she didn't know what to do. 那很久很久以前呢，有一位老婆婆，她住在鞋里，她有好多好多的孩子，但是呢，她却不知道应该去做点什么。 There was Hannah and Harry and Sarah and Sam. There was AshaAnd Adil, and Daisy, and Dan. 你快看呢，这有 Hannah, 还有 Harry, 还有 Sarah, 还有 Sam, 还有 Asha, 还有 Adil, 还有 Daisy, 还有 Dan. There was Gwen, who was greedy, and Stan, who was small. There was Sean, who was short, and Tom, who was tall. 你快看呢，这是 Gwen.他非常的贪婪，喜欢吃蛋糕，对吧？还有啊 ，Stan， 他非常的小，还有 Sean， 他非常的矮，还有 Tom， 他非常的高。There was Jasmine and Jeremy, Sandeep and Grace, boys and girls all over the place. Ying and Yasmin, Jacob and Joe, squeezed in together with no room to grow.还有啊 ,Jasmine, 还有 Jeremy, Sandeep, 还有 Grace, 男孩们和女孩们到处都是哦，他们跑来跑去。还有啊，你看 ,Ying, 还有 Yasmin, Jacob, 还有 Joe, 他们完全都挤在一起了，根本就没有空间去让他们长个去长大了。This shoe is too full, said the woman one day. We must get another.I'll look right away. 然后啊，有一天老夫人就说了，这只鞋实在是太挤了，我们需要再买一双，那我现在就立刻去看一看吧。 With a list of the shoe stores, she went to them all, but the boots were too tiny and the shoes were too small. 然后啊，她就列了一张所有鞋店的单子，包括地址还有电话，然后呢他就一家一家的去找，但是你会发现哦，靴子实在是太小了，鞋也太小了，根本没有适合于他们家里面所有的小朋友们住进去的一只鞋，怎么办呢？ She was on her way home by the side of a river when she met a huge giantHe gave a sad shiver. 然后啊，他就捋着河边，在回家的路上走着走着，然后呢，他见到了一个巨大的巨人。哦，好大个儿啊！然后你快看呢，这个巨人非常的伤心，而且他在浑身颤抖。哦，怎么了 ？Please help, sobbed the giant. There's a crab on my toe.The old woman took hold and put it off just like so. 然后这个大巨人就哭着说，求你了，快帮帮忙吧。在我的脚趾头上有一只螃蟹，它夹住了我的脚，好疼啊。 然后老妇人就抓住了这只螃蟹，把它使劲地拽了下来，就像这样。现在巨人得救了。 Thanks.said the giant. Now can I help you? Well, said the woman, I would like your shoe. 然后巨人特别高兴地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你了，现在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 这个时候老夫人就说呀，好吧，其实我是想要你的一只鞋。 Of course, said the giant, and he gave her his shoe.And for being so helpful, take the other one too. 那大巨人就说呀，没问题，所以他就给了老妇人一只鞋。然后他又说，因为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啊，所以你把另一只也拿去吧。哦，真的很幸运，你来帮我，我也来帮你。 Now all the children have space to have fun.